当然这么说稍有一点玄乎的感觉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你听一首同样在爱情里面需要计较和磨练的技能，歌曲的名字叫做猜心。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有万芳，有黄小琥，接下来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一位不是很走红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方炯斌。所以经典的老歌我们来听一听新鲜感。 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不坐，轻轻的起落，我无法猜透。你的手却被你推落，渐渐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拖着我的漂浮不停。哦耶耶，想你伤好深，别人早就要放弃。Yeah, 为何你还是会给我宽容？哦耶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强的付出就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 是多么甜， 太美丽，爱我也美丽。哦，在风雨的位置里走过，当我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将会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以上就是今天大牌主打歌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林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见。 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庆祝，我们从这场赶赴下一场。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电影，我们演完这场然后继续开场。生活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我们唱完一首再一首，永远安可。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电视歌唱节目、文艺爱情电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对一个歌手来说，如何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立独行的标签，但是又不至于脱离大众审美，这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何将商业和音乐的品质相结合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些台湾歌手的努力。也许在之前他们还被称作是小众流行，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越来越被更广泛的听众所认知。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陈绮贞，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星期二的晚上，我在你身边，谈着无聊的话题，听你唱起零年代的歌曲，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紧紧靠在你怀。多少个夜晚，你不在我身边，看中了的电视节目，想着你现在人在哪里，在做什么，不明白自己为何对你总有些不放心。我想是因为我确定是否你有同样的心愿，想要和你在一起。 很多歌手和很多演员都会在一些颁奖典礼的前夕被记者和娱乐媒体问起来，如果不得奖会怎么办，或者如果得了奖你要发表怎样的得奖感言。一般人呢都会故作轻松地说，得不得奖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我只需要自己的好作品。但实际上呢， 相信每一个在努力的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而肯定的其中一种方式也许就是奖项的肯定了。比如说在华语流行音乐界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奖项就是台湾的金曲奖。一般呢，只要能够在金曲奖当中夺得最佳新人或者是歌王歌后的话，你的音乐道路一定不会那么不顺遂。比如说曾经被金曲奖肯定的独立音乐女王陈绮贞，以及让台湾的金曲奖变得越来越本土和小众流行的卢广仲。 整个世界停止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好困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整个海洋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被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才会懂我的一把种生活。 我需要天空才能够放下你睡过的床，